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翻到嚟第二节。喂，知唔知施烟有个好大嘅动作？佢成立咗个正义联盟党 主席啊！而家人哋做 哇，即系呢单嘢，我真系唔知点样讲。即系你要真系耻笑一下呢、這个，即系如果我讲佢系一个 bitch， 好似侮辱咗好多人吓，因为有多八婆好可爱。 你系侮辱咗种母狗啊 ？In general， 大佬， 即系呢条即系。 即係佢唔知醜咯，其實但係佢真係好攞膽嘅喎，佢真係去做，又好似真係俾佢做到喎，即係變咗有一班人同佢一齊碰叉叉嘅喎又。 你見佢琴日張相咧，攞住把死人寶劍咧，有幾個話又創黨主席啊，又成咧，揸住把劍咧，佢真係有個心態諗住想去斬妖除魔。個問題就係話 ，OK。真係成立一黨，我尊重你係嘛？香港地係嘛？揸住個 BR 又或者你寫個誓章出嚟，邊個都可以組個黨㗎啦，係咪？咁、我淨係有好多嘢唔明，即係唔係少少嘢，係好 Q 多嘢唔明。咁如果你成立一個政黨，你係咪有個黨綱嘅咧？阿肥蟹小姐，阿 Chris， 你覺得呢個正義聯盟黨嘅黨綱係啲咩嘢咧？ 我唔知啊，我未睇過，我唔知佢有冇啊，其實。 即係係咯，個誓章裏面可能 就算佢有啊，喺呢度抄啲，嗰度抄啲咁樣，咁就點啫？但係問題個 point 就係話佢成個黨咧，佢走出嚟，佢行嗰個路線咧，佢成日都話㗎，佢講到自己即係好似正義嘅化身㗎喎。佢講到自己話，我哋又唔一定係幫建制㗎，我哋只係啱嘅嘢咧，我就會幫㗎啦咁樣。哇！如果係有需要，我都要砌政府。哇！講到真係好偉大㗎喎，其實 嗱，即係我逐樣嘢笑啊。第一件事，我哋笑我個 logo 先啦。即係原來整 logo 嗰個人咧，大家都識嘅喎，原來係黃一恆整。 咁啊， 即係如果即呢啲嘢好難三言兩語，但係咧花生糖好似好多嘢都係經過黃一恆手筆嘅。如果我冇錯， 設計師嚟 係啦，一係我就錯啦，係嘛？如果唔係 咁係咪玩佢啊？其實呢個設計師係咪玩緊阿仙佢哋啊？ 琴日我就睇咗個喺 Facebook 睇咗個 post 啦，咁佢即係好高調話俾你聽，係呢單嘢我接嘅，呢單嘢我做嘅，不過係2013年底。咁就即係孤物論點講，你認同唔認都好啦，但係呢個 logo 實在係太過唔入流， 即係孏到爆啦！即係我覺得，喂，你就算你搞個政黨出嚟 ，OK， 咁啊，但係你都唔該你，喂，唔爭再俾少少錢整翻靚啲俾佢啊！ 你冇以為一要錢嘅呢單嘢收幾差嘢啊！我相信少多， 要俾多少少錢整佢靚少少啦，大佬。 你唔記得阿老董嗰個咩一定咩明天會夠好基金啊？一開始個 logo 係個綠色嘅好嘢咁啊，係嘛？ 系啊，又系几设计，唔系同一个设计师啊？ 唔系啩？系咪嗰单嘢？我谂冇十万都有八万噶，你写个好字上去系嘛？ 我真系想讲粗口， 你系 feel free 到讲粗口嗱？点解 logo 唔好咧？第一咧，即系如果当你要用一个 badge， 即系要一个盾牌咁，系一个咩意思咧？多数咧系啲足球会啊，系啲体育会章咧，你就会搵个 badge 系嘛？又或者系哈利波波嗰啲咧，都会搵个 badge， 即系觉得自己有种 identity。我好奇怪，点解佢用两把剑？即系嗱，正义两个字我唔识点讲，我一睇落去唔系正生咩？有 ambiguation 喎、正生系咪正生书院啊？系咪嗰班好惨嘅小朋友啊？我喺嗰度做过义工喎，话说，咁系咪嗰班好惨嘅小朋友啊？系咪佢而家组咗个党咩？系嘛正生唔系、正义喎、咁啊死啦！老老实实，即系喺呢个街里边成日话自己系正义嘅朋友嗰啲咧，多数唔系好人嚟嘅。 即系正义究竟由边个去决定点为之系正义咧？ 即嗱啦，佢正义嘅英文咧，佢系译咗做 justice alliance 咁。咁我唔知佢讲紧嘅系正义定公义喎。鬼佬咧，我觉得佢讲嘅嘢叫公义。 我哋而家我哋都会讲，我哋系讲公义。 吓，即系公义其实有 define 嘅。你可以睇下 Michael Sandel 点样 define 公义啊？系嘛？即系哈佛里边最出。 即係好一個好出色嘅一個 course， 12個 video， 每個 video 差唔多成兩個鐘嘅，就係話俾你聽咩叫 justice， 咩叫公義，即係好簡單一言概括之，就係話即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係我覺得個世界咧，假設逆地而處，我都覺得呢一種處事方式咧，對我嚟講都叫公道嘅，嗰種叫公義，公義即係公平。 但係又實際你會見到就係話件事又唔係真係咁簡單喎，因為有啲嘢喺唔同嘅情形之下，可能你得翻嚟嗰個結果咧係好唔同嘅，即係個 definition 啊，即係未必可以咁講得咁清楚、咁準確咯。咁變咗你就算喺法庭入面嚟講嘅話，其實都唔可以話 你喺法庭，你唔會成日話俾聽我係代表正義嘅法官大人。 係咯，你點會啫？係咪先？ 即系咁，你系咸蛋超人嚟噶咯？ 即系我哋要希望达至一个公义，呢、這个公义都希望喺个程序上边， 对于每一个人都系公平嘅， 系公平嘅。 呢一个先系即系法治嘅根本。 边个可以走出嚟大大声咁样讲话？佢讲嗰套先至系啱，人哋嗰啲就一定错晒咧。就算我哋，就算我哋而家话，我哋追求民主又好，追求自由呢啲概念，我哋都要承认就系话，喂，呢啲咁嘅概念， 民主唔系完美嘅， 都系有 defect 噶，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 系好成本系好高嘅，代价好高噶，唔系话追求嘅代价，而喺实施嘅时候嘅代价都好高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唔会将呢样嘢代咗系完全一定系个真理咯。 好啦，个 logo 正义公义佢又搞唔清楚咯。第二样嘢就系话，咁即整把剑喺度，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嗱，老实讲，你一个咁嘅场合。所謂叫創黨成立典禮，佢就揸挑住把劍喺度。我冇嘢諗到，除咗一樣嘢，第一佢就標榜自己嘅正義。咁佢揸把劍代表乜嘢呢？咁梗係斬妖除魔啦， 好明顯啦。 咁個問題就係話，你喺香港， 你把刀應該懟落自己嘅肚。 咁我哋呢啲就太過點講啊？呢啲即係太過樣衰就係啦。即係我姑勿論，我都未講過後邊啲罪狀啊，絕夠膽話俾自己係正義呢隻肥蟹真係。大佬，你真係把劍，你係咪鼓勵人斬妖除魔啊？咁而家兩個大問題喎，第一你就覺得自己係正義，第二就因為你自己係正義，所以對面係邪魔外道，你唔夠，你仲要揸把劍去斬挑佢。咁呢個係乜嘢？即係呢個係一個咩道德邏輯呢？即係你覺得香港咧就已經係個法治制度就完全已經死咗啦，即係已經咧法官或者法庭咧完全都係無視一啲犯咗罪、犯咗惡嘅人，法庭懲治唔到佢哋咧，就由我李思燕孭把九尺長嘅大劍斬翻佢十八碌，係咪講緊件咁嘅事先？ 但問題你睇佢哋嘅所作所為啊，一路都係依附嗰個權勢，即係佢哋做嗰啲咁嘅所有嗰啲動作咧，即係我唔知係邊一忽係可以係。即係可以用正義呢兩個字嚟形容咯，所以其實係好大嘅諷刺喎。其實睇翻轉頭嘅話， 係啊，咁啊，佢講過兩樣嘢喎。第一樣嘢，喂，佢而家係高叫正義長存愛國愛港喎，咁即係針對住就香港而家咧就好多不義嘅事件啊，亦都好多唔愛國啊、唔愛香港嘅人啦。咁人就問佢，喂，你啊咁呢個時候搞個黨出嚟啊，會唔會係諗住參加區選咧？咁佢就積極考慮中啦，係嘛？睇死你都係搞啲咁嘅嘢㗎啦！個問題就係落腳選區就視乎邊一區多垃圾，我真係好奇怪，點為之叫做多垃圾呢？劉江華就垃圾啦，公認嘅，點解啊？因為有人將佢嘅樣 key 到垃圾桶度，嗰、那個係一個笑話嚟嘅，係咪啊？ 咁都係垃圾桶嘅，咁平心而論， 係啦，即係呢個係個垃圾桶，但係老實講，即係放邊？ 佢哋嘅黨友有好多都好垃圾咯，係啦，呢個事實上又 係。我都唔敢咁講啊！個問題就係話，你作為一個區選嘅參選人，你係咪可以抱住一個所謂叫你覺得自己係正義嘅理念，話俾人聽嗰區多垃圾，所以我嚟清垃圾咧？咁啊 ，sorry 喎，咁你攞去清垃圾就應該學阿林鄭咁樣做啊清潔大隊長啊嘛，你應該揸個垃圾桶，又或者揸把掃把，係咪去打掃清潔啊嘛？你揸把劍去斬妖除魔殺人喎，咁你到底而家係諗住揸把劍去殺人啦，定還是去清潔先？ 其實呢一種咧，我覺得咧係即係你問我，我覺得最可怕嘅咧就係佢會令到呢一啲咁樣嘅香港嘅政治咧係進一步咧庸俗化。妖魔化咧，變咗令到其實好多本來係喺雨傘之後，即係或者醒覺嗰班嘅中產啊，或者係佢哋可能會對呢樣嘢覺得好厭煩啊！哇，要同呢啲人走嚟玩泥漿摔角，你唔好搞我！即係其實變咗咧，反而將成件事係即係我覺得佢哋嘅唯一嘅生存嘅目的係呢樣嘢，就係搞到大家會對於政治係厭。 即係我哋講衰啲咧，你就係膠化咗呢件事。 我啊啱喎，我覺得呢個形容好好啊， 即係 plastic size 佢啊，你整呢樣嘢。 所以 你明唔明一個區選咧，其實好嚴肅嘅。即係話説咧，曾幾何時參與過區選嗰啲人咧，衰衰地都要自己鬥張政綱噶。你張政綱，你衰衰地都要話俾人聽，你了解呢個區發生咩事，呢、這個區需要啲咩嘢，又或者你會站喺你嘅角度喺呢個區爭取啲咩嘢，你其實要好清楚咁講出嚟噶嘛。個問題就係話你個所謂政叫正義聯盟黨，係咪區區八百條馬路內揸把刀，就睇下邊區多垃圾就剁佢。咁即係我唔明白呢啲係咩思維？你覺得你對方即係你嘅競選對手唔好嘅，你話俾人聽你點樣好過佢咯？即係我哋好嚴肅咁講呢件事，你話俾人聽你點樣好過佢咯？如果你覺得佢理論係站唔住腳嘅，唔該你用理論去攻擊人哋，你唔係揸把劍去嘛？ 如果佢理論嘅話，就唔會去到呢個位啦。即係而家佢又將愛字頭嗰一套咧，其實佢就唔喂，佢要點樣玩法咧？佢就玩到去大到十八區，全部都有愛字頭。即係你諗下，想象下幾咁恐怖嘅啫。 咁啊死啦！我未提一樣嘢，好啦，如果你要講李思燕，你點能夠唔提一樣嘢？乜嘢叫做藍絲呢？嗱，當初佔領嘅時候，個個人都帶把黃傘，係嘛？後尾進化咗就係、是，如果唔落雨，係咪唔需要擔遮咧？係嘛？絲帶係咪好啲啊？大家有個共識啊！我哋呢啲支持學生嘅人、支持泛民嘅人、堅決咁爭取普選嘅人，我哋呢叫自己叫做黃絲。有一班人原來佢要支持警察、支持建制、支持警察嚴正執法，賴票曬班學生嘅嗰啲就叫藍絲。原來李思嫣有一個身份嘅，佢嘅身份就係藍絲運動嘅召集人。咁我想問一下，你如果成立呢個正義聯盟同藍絲冇關係先？你好難話俾聽冇嘅喎。你嗰日喂，你出席個什麼大會，你個個人穿曬藍色衫嘅喎。咁我可以， 我哋嗰個都係藍色衫嘅。 你邊個藍色衫？ 啊，法政會師都係藍色。 法政，咁你唔係嗰個藍絲運動嘅召集人啊嘛，老師。 因為我哋係有個講法噶嘛，我哋嘅召集人話：喂，藍色呢樣嘢本身代表係好嘢嚟嘅喎。 明白。但係你喺個藍絲運動嘅時候，你係冇你係冇身份噶嘛？係。個問題就係李思燕呢只肥蟹就係代表咗藍絲啦。咁我想問一下，藍絲做過嘢係咪可以入曬李思燕數先？你係召集人啊，你唔好話聽你唔知喎。好啦，咁藍絲又做過啲咩嘢啊？好似好多嘅喎，例如屈記者打人啦，例如喺衝突嘅現場主動挑起示威啦，例如襲擊啲記者啦，例如襲擊啲學生啊，哇，數之不盡， 有好多定曬罪添。 總言大鑊， 係咯， 即係呢劑真係你要攬咁多藍絲喺手上邊，而家仲要覺得自己係正義揸住把劍，即係我淨係想問一個問題。李思燕心目中的公義，而家香港是不是體驗不到？體驗不到的同時，是不是你只有你才可以為香港帶來公義先？那我就麻煩你，你用你所謂叫藍絲運動的召集人的身份出來跟任何一個泛民或者任何一個支持黃絲的人辯論。即是這隻這樣的肥蟹，我從來沒試過在公眾場合聽過他講一句合邏輯合理性的說話。即很坦白講，即這些這樣的人狗口長不出象牙，连一个普通阿婆你都说服唔到，你而家要搞个党，你要说服选民，真系屁啦，大佬，你即系你吔屎啦！我同埋想问一样嘢，深层次啲咁睇， 系 你话你要去搞区选，边一推多垃圾？我明白。咁我净系想问一样嘢啫，如果嗰区嗱，即系而家有四百几个区啦，系嘛，即系区选。咁大概四百幾個區咧，都好似唔知三百幾咧，係有支持建制嘅候選人喺度嘅。講緊泛民去選區議會咧，只係得大概一半啫，大概得200嘅啫。咁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覺得係嗰區多垃圾你就去，咁究竟係多民建聯嘅人你會去啊，定話嗰區多民主黨嘅人會去？泛民啦，唔好講民主黨啦，建制同埋泛民啦。喂，咁唔好意思喎。計選民嘅人，即係計參選人嘅人數 ，candidate 嘅人數，建制嘅人點都多過泛民嘅喎。咁垃圾咁多係建制嘅多垃圾啦，點解泛民嘅會係垃圾咧？幾時泛民啲垃圾由你嚟斬魔除妖咧？ 我覺得係即係建制嗰啲咧，佢就算係垃圾咧，佢都當咗係寶㗎啦。嚇、啊，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毋庸置疑㗎啦。 咁我又真係，如果我真係想見到佢嘅時候，我又想問你先一個問題喎。咁究竟嗰區好啦？而家未泛民嘅候選人就冇咁叻啦，即係有個區係泛民嘅候選人自動當選嘅，冇呢件事嘅，你要知道係咪？而家得建制嘅候選人係自動當選嘅啫，係咪？好啦， 咁即係嗰區最叻，如果嗰區你覺得泛民嘅候選人係垃圾，咁嗰區咪最少有兩個候選人咯，一個建制一個泛民啊嘛，因為冇泛民係自動當選啊嘛，咁即係嗰區一定係坐底有建制嘅對一個泛民，咁你李斯煙入落去要斬妖除魔啦，咁我又覺得好吊鬼喎、啊，咁你又號稱自己係藍絲，咁民建聯咪藍絲，佢又有藍色噶嘛，佢又好支持警察執法噶嘛，咁而家係兩個建制對一個泛民啊。咁你咪同建制拉，即系拉散啦，赢啲票咯。呢件事到最后系讲唔埋烂嘅，即系所以琴日咧，其实我都谂住今日会讲李斯呢个题目噶、嗯。我就谂唔明一样嘢，到底如果你要参加区选嘅话，你系帮阿爷一齐去怼泛民，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咁你分两条怼出阿爷，咁当然阿爷唔会帮李斯拉票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有啲好激进嘅建制票，或者好激进嘅支持民建联嘅票，可能佢觉得民建联嘅当区都觉得太过点讲啊，太过太有讲道理，太有理性咯。 我觉得咧，即系个当然策略上嚟讲咧，而实际上佢哋都唔会有咁多人咧可以踩晒咁多区嘅。 哦，唔会踩咁多区，你踩个卅区你好惊噶。 系啦，问题佢搵几多人出嚟去玩咧？咁我谂我唔知道后边究竟而家譬如话西环嗰边，如果有人走出嚟系真系做统筹嘅话。咁我睇下點樣去用呢隻棋。 我真係覺得好奇，即係嗱，老實講，你問我呢一刻咧，最叫做所謂叫最有可能嘅行法咧，就係話，假設嗰區真係有三個人，一個建一個泛民，兩個建制咁計啊。李思煙呢個黨嗰啲人咧，你落到係不斷咁搓鬧對方嘅啫。你基本上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咁解嘅啫。你唔係第一，你唔係為對方，即係你唔係為自己拉票先啦。點解啊？你拉住啲票去自己度啊！有啲人覺得你做到嘢，而民建聯又或者支持建制嗰啲朋友做唔到嘢，你咪拉散咗嗰啲票咯。即係本來就好似大埔個選區咁啊，兩個建制對一個泛民啊嘛。 不過咧，嗱你喺咩情形之下先至會拉到即係拉翻建制嘅票咧？就佢出嚟嗰啲人啊，起碼都要差 似個人樣， 係啦，有少人樣。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同嗰個建制爭太遠咧。咁啲人咧反而咧可能保守嗰啲就覺得 哇 呢個真係垃圾， 好難啊！因為人樣咧，即係喺李斯呢個黨，我真係見唔到幾多個。 係啊，所以變咗咧，佢哋咧就無形中咧，我就覺得佢就等於幫咗而家嗰班建制咧，就喺度做打手。建制做唔出嘅，講唔出嘅説話，做唔出嗰啲咁樣嘅啲邋遢嗰啲嘢咧，由佢哋出面去做，佢哋自己匿喺後邊 嚇， 即係響即係愚人之利。即係我覺得可能嘅情形會係咁樣咯。 即係又或者老老實實咧，如果我講白啲，你一擺明整個黨就唔係志在參選嘅。你覺得自己參選嘅係2016，咁2015你係咪完全唔做嘢呢 ？No， 你完全係企喺幕後，喺呢個選舉法出面去運用你所有嘅選舉機器，運用你所有嘅資源抹黑泛民嘅參選人，呢個係唯一一個可能。 而家睇佢嘅方向都係講真，佢就算佢唔整呢個黨出嚟，佢都係會做呢啲嘢。不過佢而家整個黨出嚟之後咧。好似好名正言順咁樣講真，喂，佢要去走去做區選嘅話，其實佢唔需要有個黨嘅，係咪先啊？ 所以我唔知道，即係其實我睇唔明佢點解要整個黨出嚟嘅。即係你其實老實講啊，你要抹黑邊啲人？喂，大家知道啦，係咪？又或者你要揸把劍去斬妖除魔？即係我衰啲咁講句嘅，有個泛民候選人成日要落街站，即係例如阿多拿啊，你啊呢個多拿唔喺度，你而家問阿多拿啊嘛？喂，如果啊呢只肥蟹佢個個禮拜六揾支劍嚟指住你嘅話，你會好冇癮啊！即係我相信佢非常之冇癮，佢真係選都冇心機選嘅，真係講真。 多拿就可能會好啲嘅，去鬧翻佢轉頭嘅，第二啲就難。即係你睇你夠唔夠差？ 係嘛？ 係咪先啊？ 有啲咁嘅事啊，我唔知喎、啊。 我哋當然有信心嘅。 咁因為即係呢個世界好老拍爛老啊，係嘛？咁、那個問題最好就係兩個潑婦咁做啦，係嘛？即係我唔話多大潑婦，但係咁佢講唔係李先，李先啲 work 數太大，佢又唔會對多大。咁但係喂，你如果真係搞個嚴肅嘅選舉，你突然間走個小丑出嚟，成日話自己要斬魔除妖，喂，我哋係咪應該同阿陳雲大師傾一傾咧？即係我一定要係嘛？同阿陳雲大師傾傾，同佢有個結盟喺個策略上邊，為咗推廣你嘅城邦大業，你可唔可以差遣你啲天兵天將同我抵擋呢隻肥蟹？嗱，呢鋪夠爆啦！ 喂，如果咁樣嘅話就好睇啦。 係啦，你明唔明啊？ 起碼將成個嗰個選 炒熱曬 氣氛，係啊，爭好遠啊！ 起碼嗰區就唔係得三個候選人，起碼有四個候選人先啦，係嘛？ 哇，幾犀利啊！諗下，因為一個咧揸住把劍咁樣就 係啦。 整個又鍾意穿埋啲唔知咩嘅嗰啲啊啲戲服啊啲女學生啊諸如此類。 陳雲大師就仲叻，咁咪揸住劍囉。 係囉。 咁揸住個劍，又揸住啲木板啊，當自己係盾牌，咁啱啦，一把劍一個盾，咁佢就互相抵消咗，兩隻小丑就喺度玩出蘇，係嘛？真係選嘅人，喂，老老實實啦，冇人話唔俾建制選嘅，即係我都承認。 搞笑版嘅 Avengers 啊，咁。 因為咁啊，兩個喺度咪，唉，即係你係膠化咗選舉嘛？即係其實我同意一個講法，你頭先講過就係話，喂。即係如果我真係本身有心投票，我真係選一個即係雨傘運動，又或者近來呢一兩年個政治氣候令到我覺得要多啲參與市區即係社區義務嘅，我係咪即係要出嚟投俾一個即係自己心儀嘅區選候選人呢？即係或者即係要提多啲政治議題呢？咁個問題就係有條咁樣嘅肥蟹喺度，我真係覺得嗰刻我係咪應該投票？即係我覺得我參加呢個膠化咗嘅運動，我都覺得係 justify 咗個選舉。即係呢個選舉點可能俾得咁嘅人參加，大佬？ 甚至咧再退翻一步咧，就有班譬如話可能係想走出嚟去競選嘅，而諗下，哇！我要對住呢只咁嘅嘢，唔好啦啩？ 呢只蟹 係咪先啊？即係呢樣嘢，我覺得都係幾咩㗎？即係幾 discouraging 嘅，即係令到嗰啲人咧係唔想走出嚟咯。我呢樣嘢其實都係令我擔心。因為其實鄭華你都講到啦，其實根本上泛民嘅人數嚟講，其實已經唔算多。即係四百幾個位， 根本都冇可能一區區有泛民嘅人啦、啊。即係講真，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睇到一樣嘢嘅。 有咩計咧？ 原來西環飛躍動力三名考慮出選嘅成員咧，就主張咧，即係同泛民協調。即係我哋好似之前幾集又即係唔知我同阿高大講過咧，喂，其實選咧倒不如就係話一個泛民，即係譬如真係有隻鴿喺中西區選嘅，喂，我辦事處我可唔可以同你 share 啲資源啊？即係譬如你要揾個辦事處地址，咪借你用咯。又或者你要即係拜星公就嘛，咁你唔使買啦，係咪？我借你用咯。又或者真係有啲 campaign 嘅，可唔可以啲單張我哋一齊宣傳同一個理念？即係譬如好簡單。區選嘅嘢，你要搞地區議題，不外乎巴士啊、行人過路線啊，又或者有啲咩公共設施啊。其實有時一條村有兩個區係好平常。喂，呢啲咁嘅 campaign 係唔可以一齊去做呢？咁我相信就係你係即係互惠互利嘅。有時區選你玩過你就知㗎啦。你要選一區呢，其實可能一區裏面可能有四五個點你要企嘅。一個巴士站啦，可能兩個斑馬線嘅過路地方啦， 翻工放工 嘅位啦。喂，咁你如果有時咧，你兩個人同時間做個 campaign， 你有啲人真係可以資源慳咗。即係譬如你兩個人做個 campaign， 或者同一張單張有兩個候選人嘅名嘅，喂，咁你點你咪可以同一時間有兩個候選人可以企喺兩個點去宣傳咯。 但呢樣嘢其實即係我覺得其實好合理嘅，但後面嗰個協調啊，點樣去協調令到啲人可以坐低去傾咧？除非我知道有啲嘅區份咧，本身個候選人已經係同嗰啲即係知道喺附近選嗰啲嘅友好咧，係打咗招呼，咁係某個程度上都有你講嗰種咁樣嘅協助係出現嘅。咁但係絕大部分嗰啲咧，其實係冇人去協調嘅話咧，大家咪各自做咯。咁其實喺個資源運用上面一定唔會有呢個好處咯。 冇，咁其實據我所知咧，真係有啲散兵又好，嗰班喺天即係。喺即係佔中嘅時候，成喺金鐘過夜嗰班朋友，好似叫十年啊嘛，散兵組織啊嘛，咁、其實都係佢哋久唔久都要同泛民嘅政黨嘅人士啊，又或者有意出選嘅人士啊，傾下偈，摸下。 其實要嘅，因為有時見到佢哋，大家都仲係對對方咧係。即係唔係話百分之一百信任嘅？坦白講，見到 咁啊，其實呢排我聽到個消息，乜嘢消息呢？就係話咧，即係阿爺開始對嗰係所謂嗰啲激進嘅本土力量都有所防範。即係例如係啊，戴住眼鏡嗰啲咧，嗰啲咩達啊，嗰啲咩 YM 啊嗰啲咧，阿爺都驚呢啲啊，即係收唔到科。咁所以咧，要揾啲外來嘅勢力嚇幫助阿泛民。如果嗰區一有啲九唔搭八嘅人咧，就揾個人唉。搞呢啲即係唔係搞，即係叫對付呢啲所謂叫激進嘅本土力量。阿爺都唔想搞到咁，即係佢開始會覺得咧，如果所謂激進嘅本土力量有支持港獨嘅人個數字一升嘅話咧， 佢都驚收唔到貨， 佢都驚收唔到貨啊！係啦，即係佢呢一刻都發覺原來唔係啊，原來香港泛民咧反圍咧都有啲理性可以協調一下，即係反正 你行翻起碼統戰嗰一套啊嘛，係咪先？ 係啊，你真係好驚，突然間有個人喺網上邊吹雞，哦，你我一齊去東環掟汽油彈咯，咁哇真係好驚呢啲嘢係咪？咁所以阿爺都覺得呢樣嘢搞唔過嘅時候，就梗係要嚇、即係提攜泛民，即係老老實實，阿爺嗰啲嘢，在明在暗，你都知佢係 即係所謂叫唔會同你係同路人嘅啦。個問題就係有啲火大家都唔玩得，大家知噶嘛。即係你問香港 嘅，佢就想將嗰啲咧，即係比較聽話嘅就拉埋一齊。我打啲咧控制唔到， 係我真係會咁睇嘅，即係譬如你譬如你鼓吹港獨，咁當然香港言論自由，你有啲咩政治信仰，其實你都可以開支咪嚟講，係咪？即係有隻攞大聲公喺菜街講乜都得。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如果真係覺得你支持港獨係需要一啲即係實際行動嘅，你有幾多香港人支持呢一種理念咧？即係在我嚟講，真係唔多啊！ 而家唔多。咁但係 down the road 我哋即係未來點樣去發展咧就唔知啦。咁但係咧起碼咧就呢個論述啊，學你話齋啦，其實喺度不斷咁樣喺度 醖釀緊， 醖釀緊嘅。其實我覺得係拭目以待咯。即係我自己本身嚟講，我都未係喺呢方面喺諗得好清楚嘅。其實係啊，只不過而家喺現實，即係喺個成個 reality 嘅現實世界入邊咧，呢樣嘢未係知道唔可行。 即係嗱，即係我話簡單啲講個好現實嘅例子。如果我哋唔中意阿 YM。突然之間，阿爺原來發覺阿 YM 都係奸嘅，呢個嘢信唔過要收佢皮。咁、究竟我哋花生台嘅聽眾係應該繼續食花生舉腳讚好啊，定還是唔得要捍衞阿 YM 言論自由咧？嗱呢啲咧就唔該各位 PM 嘅院長啦，休息一陣。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鏡館。